春光转。好一片桃花林，好一片艳阳天，好一片欢腾锣鼓响在人心间。好一片桃花林，好一片艳阳天，好一片欢腾锣鼓响在人民和人心间。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开始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心脏，功夫人民扬玉琴。

وأهل ويت وبلد وحج لوسا من يوم مشينا من حلق لنا في العين الحر دبع شلطي وقتا وكمان مش غالي مش غالي والغالي يا خوفي اللي حلى ودو تخلص في لالي فده بيتا سوق ولا مبقتش خلق ال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ة وأحلى ويتي وبلدي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بردي وبعيد يا نوسة بوسي يا نوسة شوفي ناس شوفي ازاي بيبوسن البوفاني هم هيقولنا هيقولنا ياما ياما هيقولنا هيك بدنا ليخي وياما ياما ونبتي تعينينا احنا الليل والفاسي ال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 ولا ا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ل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 ولا ا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لوسة على يا تباي خمشة فين الالكيلة الشق دغلاس الله بيكبر ما بيعدينا غيلة اخر دون اللوح اللي النبات لي فاسي ولا غليلة على حتة ما فيش يهد بايك لاي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 ولا ا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ن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 ولا ا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نوسة بس يا د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حلو البس 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بس بوسة you

起天翻地覆海尔康，红旗卷起浓怒后继，天翻地覆海尔康，天翻地覆海尔康。八家楼的灯光美，十里女的烛光美，八家楼的灯光美，十里女的烛光美。驱散了云雾哎，霓虹的天空海洋哎，照亮了个人热的心哎，给我们带来希望哎，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哎。 开始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彭丽媛演唱的《小河淌水》，稍后继续我们的下半时段音乐在旅途。 Bye.

是太君，我的夜山，你是臣服我的海，你是阳云，我的世界，我一辈子把你揣在怀。我扶老的手，心对心敞开，说着相亲的话，情与情可爱。我含撒千家为金秋，我赤子情爱捧出怀，你是父母不富足，哪来举国笑颜开？爱情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啊，我双脚不走弯。 下去。